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六集。从医院出来，夜色压城，秋末了，树叶凋零，路边明亮的灯火灼目又冰冷。池瑶很困，差点在车上睡过去。车子停在小区门口，他走下车，冷风一吹，清醒之余，那股毛骨悚然的感觉再次席卷而来。他下意识地向左右张望，宽敞的大道，斑驳的树影，保安室亮着灯，但里头并没有人。池瑶快速走进小区，他住的那栋楼靠里，路边是再寻常不过的白灯，晕着光，有灰尘在光里飞，可是偏偏就有那么几盏灯有问题，时亮时灭。池瑶过去不介意，如今却觉得处处是问题。快到的时候，脚步突然一顿，他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人影，高个子，肩很宽。他退了半步，心跳也快了半拍，直到那个人向他走过了。 江燕， 池瑶放松下来，包也从肩上滑到手肘。 你站那儿干嘛？ 江燕穿的不多，上衣单薄，底下一条卫裤，难得没穿球鞋，是双再普通不过的帆布鞋，看样子应该是临时从家里出来的。 你一般六点就到家了？ 池瑶歪了歪脑袋，有些戒备地看他。 是开门关门的声音，就稍微关注了一下。 池瑶看手表提醒他， 已经八点了。 我也没下来多久，刚才去保安室坐了会。 池瑶不语。 我是不是多事了？ 有江燕在，池瑶没刚才那么多疑了，只是她很奇怪。 你好像很怕自己做错事。 小心翼翼，有点讨好型人格。江燕自己都没注意。 有吗？我就是担心你在那天遇到那个人之后，如果我表现得太殷切，你会更有压力。 池瑶心一动，微微惊讶地看着他。江燕回看他，目光坦荡，最后是池瑶先移开了视线。 不会，谢谢你。 他会心一笑，那被暗处捆绑住的束缚陡然消失。尊重比任何都重要。无论如何，此时对江燕，他心存感激。大概是知道有人会在楼下等自己，池瑶心里的不安感少了许多。他不喜欢欠人人情。趁周末，他从橱柜里拿了罐曲奇饼干出来，这是昨晚烤的。池瑶算宅，平时得空，他都会在家琢磨点小零食，然后再带去医院解馋。他的手艺不算精湛，但好歹报过烘焙班，还是拿得出手的。没在手机上知会江燕，他直接开门走到对面，摁下了门铃。门很快就开了。江燕看到池瑶，脸上没有露出什么惊讶的神情，他保持着开门的姿势，眼神扫过他手里的饼干罐子。 啊，给我的？ 池瑶被他的单刀直入弄得一愣，他点点头递了过去。 啊，自己做的，你看看吃不吃得惯。 江燕接过，嘴角快速翘了一下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 手里没了东西，池瑶干巴巴地把手背过身后。 今天的晚饭你要怎么解决？ 还没想好。 带你出去吃。 出去太麻烦了。 江燕的反应极快，一下就知道他在说什么。 就在家里吃吧。 石瑶下意识以为他要点外卖。 那你想吃什么？ 火锅。 在家吃火锅，你准备好食材了吗？ 没有，但我们可以去小区超市里买。 超市似乎有什么念头一闪而过，迟腰喃喃道： 还要去买啊？ 那不是更麻烦吗？ 正好我也想买点零食，你帮我挑挑吧。 迟瑶摊手还是答应了。这几天降温，迟瑶回去多穿了件外套。和江燕往超市方向走的路上，她接到姚敏敏的电话。一通电话结束后，超市近在眼前。她向江燕解释， 朋友问我工作上的事。 江燕并不在意这一路的冷落，她从门口左侧推了辆购物车出来，随口问道： 你在医院上班？ 是啊，精神科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，可以挂我的号。 好。 迟瑶木木地瞧他一眼。 哪有这样咒自己的？ 江燕挑眉。 因为我也在开玩笑。 迟瑶也笑。 好吧，算你厉害。 迟瑶每周都会来一趟超市购物。他很享受从货架上挑选出物品的时刻，莫名的放松。等买完东西后，再回到住处给自己做一顿还不错的晚饭，对他来说很解压。但江燕显然是很少来逛超市的类型。 这个牌子的不好吃。 再次将江燕手里的午餐肉夺走，迟瑶选了旁边那一款。 我分不太清。 你是不是没下过厨啊？ 江燕诚实地点头，迟瑶有些惊讶。 你住过来也有两三个月了吧，就一直吃外卖？ 学校有食堂。 那怎么不住校啊？ 吵，睡不好。 江燕看迟瑶低头认真地挑选火锅底料，她放轻声音： 迟瑶，你要吃水果吗？ 迟瑶抬头看向前面五颜六色的蔬果区。 我不在超市买水果。 那在哪买？ 早市。 迟瑶没来由的觉得江燕是个生活无法自理的小可怜，她脱口而出： 要不我下次去买的时候叫你。 好啊。 江燕的瞳孔乌黑晶亮，应声时她微微睁大了眼，里头带着湿漉漉的喜悦。迟瑶在她的瞳孔里看到自己，她一瞬失神，又一瞬回温，突然低头往前推了一下装满东西的购物车。 买完了，走吧。 因为江燕那边没有吃火锅需要的酱料，迟瑶将东西和人都领回了家里。 你先坐。 给她倒了杯水，迟瑶又转回厨房。江燕坐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，稍微侧过身子就能将屋子看得清楚。和他那边的空旷相比，迟瑶这边显得要细致得多。窗台的绿植、沙发的抱枕、墙上的装饰画，以及阳台挂着的仅有的一条吊带裙子，是他上次和张一鸣约会的那一件。江燕收回心思，起身去厨房。 需要帮忙吗？ 不用，已经好了。 迟瑶打开冰箱。 果汁和苏打水，你要哪一个？ 苏打水。 江燕有一个优点，面对问题，她的回答往往都很明确。迟瑶取出两瓶苏打，用手肘一顶，柜门关上。她发现江燕在看她。 怎么了？ 你一个人住多久了？ 有几年了，怎么？ 感觉你很勤快。 家里很干净，书本强迫症一样在架子上排列整齐，厨房台面上不见油腻凌乱，瓶瓶罐罐都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。 只是碰巧昨天打扫过而已。 迟瑶自觉好笑地越过他。 而且说好要请你吃饭，我还能让你伺候我不成？ 惰性是只能给自己人看的，在外人面前像丢三落四、慌慌张张，迟瑶一直都藏得很严实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、收藏、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